这里的夜景很有感觉，在一万英尺的天边，在有港口 view 的房间，在讨价还价的商店，在凌晨喧闹的三四点。